朝鲜的农业研究院农业化学化研究所科学家集体开发高效率玉米种子避腐剂，使之采用于现实发挥作用。该研究所的科学家集体所开发的玉米种子避腐剂含有不仅起到杀虫作用，而且防止土壤里的害虫受害，还起到杀菌作用、成长促进作用等促进种子发芽的各种物质，因而效率很高。如果利用这一种子避腐剂，就可以 99% 以上提高发芽效率，保证每挺部增产500公斤以上的粮食。